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；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冷的颜色，你是否多穿一件呢？星星坠落，带走我的思念。 Hello，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亲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。 双手 56个民族有56朵花，苗族作为民族大家庭当中一个古老的民族，释放着它独特而又神秘的魅力。而位于黔东南雷山地区的苗族，号称是蚩尤魂系的家园，是祖祖辈辈多次迁徙之后的安居家园。这里的山间飘荡着歌声，这里的空气弥漫着芬芳，这里有着层层叠叠的梯田。今天呢，在节目当中，小彤就带领大家去深入探寻苗山、苗寨、苗家情。西江的苗寨能够住在这里便是风景。西江苗寨号称千户苗寨天下西江。西江呢，便位于雷山县东北36公里的地方，是一个保存着苗族原始生态完整的文化之地。这里由十多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，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集村寨。走进西江，远处的白云层层的村寨，夕阳田园，完全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田园风光映入眼帘，照人心窝，感到温暖。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，因为这里天天都在发生着故事。来到西江，你可以爬山到高处，欣赏层层梯田的生态绿意和重重叠叠的淳朴苗家。好久好久以来，苗族的人们在西江日出而耕，日落而息，过着传统的农耕生活。 经过岁月的洗礼，这里已经变得安静而祥和，淳朴而多情了。 冷的天色，你是否多穿一件呢？星星， 走进西江，你可以漫步在古街古村当中，去细细感受原味的苗家别样情怀。土瓦房、吊脚楼，鳞次栉比，蔚为壮观。悠闲西江，漫步在白水河边，斑驳的鹅卵石栈道，也许会邂逅一段美丽与微笑。把脚步放慢一些，再慢一些，去静静地感受小桥流水的诗意悠然，身边家人的浓情蜜意。在西江观景台的高处，坐在这里可以感受西江千户苗寨的全貌。等着夕阳西下的时候，等着天色渐暗的时候，等着灯火繁星在这里出现的时候，住在这里，你什么都可以不想，眼前的一切便都是风景，都是瑕疵。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万家灯火。在这里安静地住下来，窗外等候我们的是超广的万家灯火，瞬间觉得浑身暖意。从这里看出去，西江苗寨夜色的点点灯光像是一对巨大的牛角，颇为壮观。来到西江，不看看这里的夜色，哪敢说你来过这儿呢？它简直美得让人心暖，让人心动，让人心醉。 曾拥有过的这一切，都可能在一瞬间全都消失。曾最让我感动的事，都可能经过时间而被遗忘。也许我过得不够认真，曾经我相信只有他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，但相信不代表永恒，人总会有喜新厌旧的时刻。也许我不够想要的爱，也许因为在的受伤害，直到现在走过的路有些心酸辛苦，但至少也是小幸福。爱过恨过走过的路，很多感触，或许在一个人散步时心中还会回顾，只希望自己能走出片天空，勇敢地走到未来。曾被辜负过的心，是可以重新来过，找回勇气。成功失败，也许总有一天我才会明白，谁会告诉我什么是对，懂还是不懂，只要不要被打败，直到现在走过的路有些心酸辛苦，但至少谢谢幸福。爱过恨过走过的路，很多感触，或许在一个人散步时心 心酸辛苦，但至少有些小幸福，爱过恨过走过的路，太多感触，常在你最失落的时候让人想不开，想逃想躲，但知道应该勇敢的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带领大家深度的去感受一下那苗岭苗寨苗家情。到了苗家，一定要体会一下一年一度的苗年春节。对于一枚吃货来说，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是必修课了，不然总觉得好像哪是不对劲儿的。所以呢，苗寨的美食印象，当然也要告诉给大家了。长桌宴是苗族宴席最高的形式，也是一个隆重的仪式，这可以被称之为礼仪，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了。每到苗历新年，或者是婚嫁满月酒以及村寨的联欢时，最高的接待规格便是长桌宴。 眼前是永州的 每到举行村寨的长桌宴的时候，家家户户呢都会搬出桌椅板凳，接长龙似的顺着寨子的街道一长溜的排上几百米。如果来这里旅行的话，赶上了当地摆长桌宴，游客们也可以有幸和同胞们一起坐在长桌上壮观的吃上一顿。长桌宴上的菜品可多了，包括腌鱼、苗王鱼、白切鸡、腊肉、腊肠，还有谷藏肉等等，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。每当有这样的长桌宴的时候，宾客们能够感受到的便是热情与丰盛。这长桌宴当中最值得一提的一道菜便是有名的苗王鱼了。相传古时候呢，苗族的祖先是一位著名的部落首领，他特别喜欢吃这种鱼，所以称之为苗王鱼，这是苗家宴请客人的名菜。有一种说法，到了西江不吃苗王鱼等于到了北京不吃北京烤鸭一样遗憾，所以来这儿一定要点苗王鱼哦。苗族的饮食呢，以酸辣甜为主，尤其是酸辣。有一种说法，无酸无辣不成菜。其中呢，鲤鱼和黄辣丁掺酸汤熬制成的酸汤鱼就是最好吃的了。这道菜呢，酸爽乃至一绝。当然了，现在呢，酸汤鱼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售，但是我相信出自苗岭的酸汤鱼应该才是最正宗的吧。苗家呢是按季节腌酸菜的，比如说酸笋、酸蕨、酸番茄都可以作为酸汤鱼的配料，但是呢是随着季节不同而变换着的。除了这里有美食之外，还有美酒，喝一碗当地甘甜的米酒，体验一番高山流水。苗族人呢，秉性是很豪放的，热情好客，用上好的米酒招待客人，也是苗族一种神圣的接待礼仪。高山流水是苗族一种敬酒方式，就是一边喝一边倒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胜酒力的话呢，真的喝不了了，就不要用手去托碗，用手碰碗就表示要把酒喝完的意思，你可以摇摇手表示自己不能再喝了。 苗岭呢，还有一种特色小吃，那就是黔东南少数民族乃至贵州人民早上起来必吃的一道小吃，叫做酸汤粉。一道酸汤，一碗粉，一味酸菜，一味鲜，不论是荤素，这都是黔东南人民最喜欢的特色小吃。如果你来这里小住，记得早晨起来用酸汤粉做早点哦。 找的一切谁来打扫，幸福就像穿鞋子，不舒服的都只是较量，倒不如去吃一张奔跑。不担心缺少什么，只知道追求什么，别让我梦想给世界颠倒，属于我的那杯茶，要什么味道没最好，要刚好，只能由自己来挑。我过我要的生活，不是生活过我就好，只要是我想要的，期待多久都有清凉，不该我吃的懒得管它是否酸的不糖，对别人甜包一微笑，我拥有时间不是时间拥有我的通道，我做想做的事情忙碌也是一种逍遥，都我所好，倘若有希望就有失望，享受那些烦恼，感受我想要的味道。需不需要不合适的音乐别来骚扰，哪怕外面再热闹，没被感动到，我宁可一个人无声无息中睡着。我过我要的生活，不是生活过我就好，只要是我想要的，期待多久都有情调，想要的期待多久都有情调，不该我吃的懒得管它是否酸的葡萄，对别人爱的甜甜抱一微笑。我拥有时间不是时间拥有我的通道，我做想做的事情忙碌也是一种逍遥，都我所好，当 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带领大家深度的探寻苗寨风景。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阐述过我旅行的观点，那就是如果你有时间，哪怕那么一点点，不要太贪心，去一个地方小住一下，把心沉寂下来，去仔细的体会当地人的生活，这样你会收获到意外的惊喜。同样，今天带领大家深度游苗寨，我也是想告诉大家，这样的旅行方式，这一定会让你对这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刚刚呢，我们介绍了很多和苗寨相关的事情，比如说美食，比如说美景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里更加别致的细节的苗寨。去旅行的话呢，一般很多朋友会去往西江苗寨和新桥苗寨，但是接下来呢，我就是要给大家推荐的大山深处的特色苗寨了。这些苗寨更加古朴，更加原汁原味。比如说乌东苗寨，乌东苗寨呢位于雷公山国家森林公园当中，这里的苗寨就非常的原汁原味，没有一丝的商业氛围，号称是苗岭深处的世外桃源。乌东苗寨地处雷公山的半山腰的位置，离雷山的县城呢20公里左右，海拔在1300米。乌东村寨呢有107户人家，780多人。这里周边群山环抱，常年是云雾缭绕，冬天不冷，夏天呢也不热，平均温度12度左右，清爽宜人，绝对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。而且呢，乌东的水源非常的丰富，这里的水源源于雷公山的三条溪流都从寨子里穿过，所以呢，乌东少不了小桥流水。这里的苗家依山半溪，苗寨特色绝对就是吊脚楼了。乌东户户相连，中间或者是古田、小溪、小径都是自然原生态的，稻田里还养着些鱼，都保持着田园风光以及山水和谐的画面。随意来到一家苗家做客，主人都会让你随便吃上一顿丰盛的农家饭，体验一下苗家的原汁原味的生活，那才是旅途中绝佳的好去处。乌东苗寨虽然户数不多，但是呢，却有9个姓氏存在。因为乌东苗寨不是一个宗族，所以有9个姓，而且呢，彼此的不同姓之间也是可以通婚的，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。那下面呢，还有一个苗寨要推荐给各位，就是朗德苗寨了。朗德苗寨呢，离雷山县有15公里的路程，有128户人家，全都是苗族。分为朗德下寨和朗德上寨，这里四周群山环抱，松青山翠，一水环流，所以呢，这里有万马归槽的美名。朗德苗寨每年到春节的时候呢，都会有姑妈回娘家的活动，喝上吉祥的蓝门酒，开开心心的过苗年，整个场面热闹而又有序，也欢迎远道的客人一起庆祝。苗族人是好客的，只要你遵守他们的秩序，尊重当地的风俗，他们愿意敞开怀抱迎接每一个外来的客人。朗德上寨是一处比较远的苗寨，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，圣火还经过这里了。苗寨保留了原生态的生活气息和原生态的民族风情。黔东南的苗寨，这里不仅民俗风情浓郁，而且有着凉爽的气候和清洁的空气，是一个适合洗肺养心的好去处。